我不是死了吗？为什么我还有知觉？ 你把他放下，他最后都希望你能活着走出去，你带着他根本走不出去。 让开！ 你到底是谁？你把我们两个人害得还不够惨吗？别以为我没调查过你，你他妈说不定根本就在那次事故中死了。 我让你让开！ 他们的对话恩宗能够听得一清二楚。 白毅死了，那他怎么活的？他有心跳也会流血啊，不是僵尸啊。 感觉到自己被放在了一个平台上，抬头就看到了那条朝着天空咆哮的巨龙，那里估计是那个棺椁。若不是自己不能动，他是真的很想要看看躺在下铺的到底是什么人。 你到底想要干嘛？当初你们的勘察队在渭水发生了事故，你明明已经失踪了几十天，我就不相信有人能够在水里泡那么久还不死。你其实根本就是个鬼吧？你是想要害我们吧？小安那么相信你。 闭嘴！ 安宗依然张着嘴瞪着眼睛，想要侧目看看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，但是他感觉那些恶鬼依然没有离开。六子在棺椁边上大声的嘶吼，而他只能看到那只巨大的龙头和满山壁蠕动着的黑色冤魂。 我该不会到了身体腐烂的时候依然如此清醒吧？那样我还真不如现在就去死吧。 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会开始腐烂，开始溢出大量的尸水，会爬满躯，他就恨不得能够马上脱离这具已经死去的躯体。他开始恐慌了，他很清楚自己已经死了，甚至听得到自己的大脑细胞开始逐步的坏死的那种噗噗的声音。 我不能留在这身体里，我居然还有知觉，我不想要感受到我自己腐烂，我要离开，不能把我就那么扔在这个鬼地方。 他开始想要疯狂的抖动，但是任他怎样的想要动都办不到。他想要怒吼，其实嘴巴是张着的，但是他却一点声音也发不出。他睁着眼，却连一个眼珠子都没有办法动。突然感觉自己身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抖动，安宗心想， 不是吧，那么厚的风板，它到底什么玩意儿啊，居然还能再动。植物人好歹还有呼吸呢，但是我呢，我怎么都感觉不到我在呼吸啊。 但是无论他如何意识清晰，依然无法移动自己的身体，他和个有意识的植物人没什么区别。 白毅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当初你让我不要向安宗透露你在渭河溺水的事情，我答应了，那是我相信你有把安宗放在心上，我相信你不会害我们。现在安宗死了，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就说了吧，我也不觉得我能够活着出去，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冤死鬼。 安宗听到这样的对话，一下子忘记了挣扎，其实他也没有力气挣扎了，比过去还要来的疲倦和虚弱。他静静地等着白毅回答，没想到这事儿他们两个居然事前有过通气。安宗感觉到白毅的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，从他的手掌传来了属于活人的温度。他沉默了很久才说道， 我不是鬼，我只是，我也不清楚我到底算什么。那次勘察行动我掉进了渭水，的确我已经死了，但是就在我吸进最后一口水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也被我吸进了嘴里，之后即使我沉到了地下，我也没有失去知觉。在那里我看到了那剑鞘，见到了一个人影，得到了一份记忆。当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，我拥有了这一份属于远古时期的记忆，它改变了我的一切。我的个性开始变得跟过去截然不同了。我拥有了一份简直不是一个活人可以承受的记忆。我只有辞去原来的工作，离开老家，躲到一个不会有人认识我的地方，然后开始疯狂地研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？那个谁的记忆？ 没办法早说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。我一开始只感觉自己好像突然间知道了许多过去并不了解的东西，但是那个记忆到底是属于谁的，却怎么都无法清晰地了解。我感觉到是这个记忆本身在抹杀自我。直到安宗引出这件事，我还只是通过我的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。当然这个时候我已经对那些不成文的知识有了非常系统的了解，并且学的速度特别的快。包括后来孟姬所说周文王的河伯殿里的一切，我理所当然的能够去理解，也明白里面的部分构造和八苦鬼气的缘由。但是这里我居然只是有一种悲哀的负罪感，对于这里的阵法我却毫无了解，只是知道这里是冯一人的坟墓，这里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一直都在等着他的后代。 冯一人是被大禹给灭了的，难道你的记忆来自大禹王？ 不会，我倒觉得像是另一个人的。你看这把剑，这个人你应该也听说过。 谁？ 庚辰。 不是吧，为何水神？你确定吗？ 我不确定，因为这个记忆没有让我获得关于他的信息，我只是从其他记忆中猜测到的结果，所以我也不能确定。 那你为什么要把安宗放在这上面？ 当初我在河里含在嘴里的那个东西我也给了安宗，这是我最后的赌注。既然这把碧水剑的剑鞘是在渭水被发现的，而宝剑却在这里被找到了，而且我的最早记忆和这里的年代也是符合的，那么这里一定有和渭水一样的力量。也许安宗也可以。 我也可以复活。 安宗身下的那个东西又开始不停地往上顶，这一次他像是要从这里面出来一样。他不敢相信那么大的动静他们两个还能继续砍下去，他都急得哭出来了。 你看安宗怎么哭了，他真的有意识。 安宗心里咒骂道： 我当然有。 就在他激动地听到他们终于知道安宗还有意识的时候，突然感觉身体一塌，整个人就掉进了棺椁里去。他发现下面的棺材居然还没盖盖子，连骂了好几句直接就摔了进去。顿时他感觉眼前一抹黑，然后突然间底下像是撞到什么凸起的石头上一样，然后又被反弹了起来，直接摔了出去，掉在了地上。他依然只能抬头看着，随后已经不是原来的地方了。他努力地挪了一下，发现自己的手指可以动了，只是身体依然十分僵硬。花了好久，他才能够撑开手臂。安宗像是一个偏瘫一样，靠肘关节爬了起来，一边爬一边叫着白毅和六子的名字，但是周围并没有声音来回答他。当他起身站直之后，才感觉到这里的布局很熟悉。当看到那古怪的石塔之后，他意识到他居然回到了当初梦境里的那个墓室，而墓室里面依然空空如也。突然他听到一声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，背后一麻，连忙回头一看，而在身后不知何时居然有一只人头滚了过来。他一路滚到安宗脚边上才停了下来，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安宗看。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人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但是当他想要吸气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依然没有呼吸。他警惕地盯着人头往后退，突然那个头颅像是感觉到他的存在一样，眼珠子开始360度的转动，就像是两个互相碰撞的弹球一样。这个时候安宗闻到一股很奇怪的香味，有点像过去烧香拜佛时候那种蜡油的香味。他不由得倒退，退了几步感觉自己的脚后跟碰到了什么东西，蓦然回头一看，发现居然是一个穿着黑色袍子戴着古怪面具的人盘坐在地上，而他正与那只头颅面面相觑。